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十三集《大运河人物篇》，我们为您讲述明成祖朱棣的故事。本期节目嘉宾，著名的运河水利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本期节目选题策划人张欣，节目主持人米夏。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我们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是朱元璋，他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当时的南京。那是朱棣把都城迁到了北京，那也正是因为他的迁都北京，大运河变得非常的重要，也再次焕发了大运河的青春。首先第一个问题要问问蔡老师，在朱棣迁都之前啊，在明初的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大运河是一个什么状况？ 大运河是元朝开凿的，元朝灭亡以后呢，朱元璋建都南京，一直到朱棣迁都北京之前这四五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大运河在淮安以北一段已经不起作用了，没有漕运的任务了。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朱棣想要北京作为首都，他就必须要考虑把大运河修通。朱棣在开始，他是在北京做燕王的时候呢，他的粮食呢是用海运，小规模的海运过来的。他要建北京城呢，本身尤其建紫禁城，他要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北京周围的材料呢，在元修大都的时候呢，西山呢已经开采完毕了，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在迁都之前要修紫禁城的时候，在永乐初就要开始修大运河，所以这就是先修了大运河，通过运河运来了修建紫禁城的建筑材料。这完以后修好了紫禁城，在永乐18年才能够迁都， 得把家先那个装饰好了是吧，都房子都好了才可以迁都是吧， 它那都城嘛。 其实准确的说，我们说飘来的北京城啊，如果细抠一下，其实是紫禁城啊，就是皇上住的房子，它的大多数的建筑材料是从大运河北上运过来的。 对，也刚才讲的就是整个的明朝在修北京，它是陆陆续续要修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在城的改造，以致城墙的城砖，还有就是周围的建筑，都是靠京杭运河一点一点运过来的。 当时啊，这个大运河的情况，刚才蔡老师也介绍了，就是主要是在两个点段啊，就是它这个淤塞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根本没法使用的。当时是在哪两个点段？ 一个是山东，再就是可能我们大家更熟悉的通州到北京城这一段也是淤塞的，是吧蔡老师？ 对，京杭大运河严格的说最困难的段就是北方山东段和北京段，因为原来这两段没有天然的河流，全是人工开挖的，而且水源比较缺，地形很复杂啊，像山东嘛，它是个像个屋脊状的，它要从南方要爬坡，爬到最高处，完了呢再往下走到临清，最高处和两边比要相差40多米，这样的水源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元朝呢修通了以后呢，会通河的水源解决的不是很好，所以它的漕运只能30万担左右。北京这一段呢 元朝解决得很好，郭守敬开了白福全，但是明朝初几十年白福全没有用，就荒废了，后来又修了长陵，这样这个工程呢就被枪毙了，不许再修了， 就彻底不可能在白福全引水了， 这样呢北京呢又剩下玉泉山一处的水源，通惠河呢就又成了东便门开始到通州，就是原来100多里现在变成了50里，这样呢而且水源也困难，后来呢就不断的改造闸门，又缩小什么的。 那我们知道啊，其实除了漕运之外，在明代这个大运河仍然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朱棣本是燕王啊，他和他侄子的历史上的故事大家可能也都了解，那他发起的这个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其实也是沿着大运河推进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在这整个的大运河里边和朱棣有关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天津的得名。在民间啊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说朱棣他夺取王位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404年，他就赐名给天津这个地方，原来他叫直沽，他就给直沽赐名为天津。意思呢就是天子经由的地方，但这个呀一直就是一个传说，直到1961年的时候，在天津的和平区南门外大街发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碑，这个碑是重修三官碑，三官应该就是三官庙。那个碑里面就记载呢，就是说我朝成祖文皇帝入境内难，圣驾常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并且在这儿凿城筑池，这儿就成了天津卫，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津。 我们知道津是渡口的意思， 对，码头渡口。 对，其实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特别准备了一段戏曲，名字叫威加四海镇八方。我们知道朱棣啊，因为是燕王，他在当上皇帝之后呢，一直其实都想回到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迁到他最熟悉的地方。 这段戏呢是来自于北京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定都，这出戏就是整个的一出戏都是表现的朱棣在迁都之前以及迁都北京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 心路历程。 是的，这段我选的这个威加四海镇八方，实际上是朱棣在梦中梦见他的母亲醒来之后唱的。这部戏的编剧是王海平先生，他曾经介绍过，他说他查了资料，朱棣的母亲并不是朱元璋的马皇后，而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女子，很可能就是蒙古族或者是高丽那边的人，所以朱棣呢他这个血统里吧也有北方人的这样一种气质。我曾经想象过如果用一种戏曲来表现朱棣的性格，我觉得就是河北梆子的这样一种风格，因为我们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那在我们的传统音乐里，我觉得河北梆子是最适合来表现慷慨悲歌的。这段是由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的王英慧老师演唱的。 张欣今天准备的这段戏呢，表现的就是朱棣在迁都之前的一些内心戏、情感戏。那么我们知道，明成祖朱棣啊，他定都北京，他要重开会通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决策。我们要问问蔡老师啊，当时其实朱棣早有定都北京的计划，但是是先修了大运河，修通了大运河，觉得哎，这个地儿我可以搬去了，然后才迁都了北京。 如何要修通了京杭大运河，这个是朱棣的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因为整体来说呢，京杭大运河徐州以南一段，那就是说徐州以南到淮安用的是黄河，淮安到扬州是淮阳运河，是靠着湖泊，哎，比较容易修的。这最早的邗沟就是这一段。完了呢，江南运河呢，它水系很多，修起来也很，就是说没有大运河的时候它也在用。实际困难的就是山东段啊，会通河，还有就是通州到大都到北京的通惠河，这两段是因为地形复杂，水源又少，当年元代修京杭大运河最困难的两段，几十年没有用，要再修的时候还是这两段最困难。 嗯， 所以永乐在决定这个要修这两段的时候呢，他要找能干的人来修。 这个燕王宏观决策上，我要定都北京啊，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前面的一个王朝是元赶到了漠北之后，人家并没有说这元这一支子没有了，还在那虎视眈眈的看着你呢。元大都曾经是我生活的地方，您现在把我家占了，说不定我哪天我就要打回来啊。那样这样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其实对于明朝来说一直是惴惴不安的一个历史因素。那么天子守国门，我在这里守住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我的侵扰，保护我江南的这些富庶的国土，那么是朱棣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决策。修运河势在必行，有两段非常不容易修，最困难的点啊，山东段，这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一段， 北京段。通州到北京城虽然我们说只有50里左右，但这50里呢，因为地形相差很高啊，差20多米，没有天然的河流，尤其明代靠的是只靠玉泉山一点的水，所以呢，这点水呢要作为运河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从明代开始，明初永乐就开始修昆明湖啊，就是那时候叫西湖。 还有疏顺河道，把南方运河的官员，是运河的闸官，都给他们请到了通惠河上。 嗯， 但是由于水源困难呢，解决的一直都不好。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是有一条，清朝一个写的叫《黄都水利》这本书说到了，就是如果从通州陆运到北京城的粮仓的费用，相当于从扬州水运到通州的费用。 嗯，虽然别看 3700里的费用， 嗯， 所以一定要不停地想办法把这个通惠河要水要修通， 嗯， 要把闸门改造。等到后来就是到嘉靖年，把通惠河改成五闸二坝以后。以后就比较畅通。 对，那我们今天大运河人物篇说的是朱棣啊，朱棣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很出色的皇帝，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做了好多大事，他可以说文治武功吧，对于明朝影响很大，而且迁都北京，对于今天的北京城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去对朱棣做一个历史评价。 在我看来哈，因为我们之前无论是说忽必烈还是今天说朱棣，我们都谈到海运。嗯，在明代呢，嗯，这个海运做的比较好的也就是在永乐这个时候，因为他有七次郑和下西洋，然后之后呢就是闭关锁国。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当时的资料还被永乐的孙子朱瞻基都给销毁了，他以防后世的人在效仿。其实 以后没好没事儿，别坐船下出去溜达去哈，危险系数太高，都烧了，你们都别出去。嗯， 对，我觉得越开放，其实越代表他的自信， 嗯， 还有他作为帝王的胸怀。嗯，所以我对于永乐的看法，包括我看的很多书上都认为，永乐其实，嗯，如果说作为一个人，可能大家觉得他过于残暴多疑，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在明代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皇帝，做了很多的大事儿。 嗯，关于这个郑和下西洋的事儿啊，我们多说一句，因为我们每次提到这儿的时候，中国人都会觉得无比的自豪啊。我们会说哥伦布的远航比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还要晚60年啊。但是哥伦布的出海，他的远航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啊。那么我们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派三宝啊，这郑和下西洋七次，但是每一次出去都是走的也不算近吧，也挺远的啊。但是一直在宣扬我们，你看我这个天朝大国，我们有多么的富庶啊！因为农耕民族的那种文化属性、民族属性，导致我们没有更远的去开拓、开疆扩土，而仅仅是出海看看，然后又回来了。那么到了朱瞻基时代，这个航海的这一条线就彻底的断掉了啊。 其实你要说历史上，永乐这个郑和下西洋啊，特别跟西方那个哥伦布特别明显对照。他西方就是说我到这儿以后，我就把这个地方占为我所有，是吧？我们到这儿去呢，就要宣传中华的文化。 嗯， 而且我看这历史上说呢，就中国这个农耕民族呢，他认为呢，我这个地方呢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开发的很好了。 嗯， 我是中央帝国，边上那些小的附属国呢，你只要是承认你是附属地位，还进贡一点什么香料啊，完了中央政府就给好多东西。 对， 如果要是西方的概念，那些周围的国家早都是中国的领土。 你看元朝啊，就和明朝就完全是两个色彩，两个特点啊。所以历史真的有很多故事。我们说大运河就穿起了中国的历史啊。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大运河人物篇的时候，要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大家肯定不太熟悉啊。我们刚才说到朱棣，他要修大运河不能一个人修，他下面必须有得力助手。那么这两个人就是朱棣的得力助手宋理和陈轩。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为您播出第14集。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

打开文化之门。 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十四集，为您讲述大运河人物篇南陈北宋的故事。本期节目嘉宾是著名的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节目选题策划人文杰，主持人米夏。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们知道元代的大运河到了明代的末期，好多地方都不能通航了，雄才大略的朱棣就开始动用自己的能臣和贤士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朱棣呢，有两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男主，他们是陈轩和宋礼。明代中期有一大臣叫张翰啊，他曾经评价过永乐年间的治河功绩，他就说了，曹渠之功在江淮以南者平江伯陈轩为大，在齐鲁以北者尚书宋礼为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治理运河漕运的功劳，江淮以南主要是靠平江伯陈轩，但是山东以北呢，主要是靠这个尚书宋礼。如果说我们大运河人物说到郭守敬的时候，大家不是特别熟悉，那这两位人物可能大家就特别不熟悉啊。那么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的一段接采，来看看大家到底认不认识这两个人，我们来听听。 您知道有个人叫宋礼吗？明朝的时候？ 不知道。 那您知道有个叫陈轩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宋礼？不知道。 他是治水的。 知道，没有不知道。永乐是个皇帝的年号，好像听说过，不知道。 你知道永乐皇帝吗？ 明朝的。 你知道永乐皇帝有一个大臣叫宋礼吗？ 哦，听说过这个人。 你知道他干什么的吗？ 我不记得了。 那你知道陈轩吗？ 真不知道。 啊，听说过什么？这不对，这说话，这评书还没有跟他说 呢。那您知道永乐有一个大臣叫宋礼吗？ 宋礼，听过这名。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不太清楚，因为他这个。 那您知道有一个叫陈轩的人吗？ 你是大臣呢、啊？我还真不太清楚这事儿，因为这永乐这皇帝知道，因为大年都知道，这一般的事不是那么特别广泛，你知道吧？您属于有点冷，这里边说小说里头，虽然也一言三问一老虎嘞。 这个不出所料，大家对这两个人物真的不认识啊！就算我们主持人、选题策划人，可能原来没有做这个节目，也不大知道这个陈轩和宋礼究竟是何人。我们要让蔡帆老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还是先说一下宋礼。因为那个从时间顺序来说呢，明代重开京杭大运河最艰难的段就是会通河，山东会通河是由工部尚书宋礼来领导完成的。宋礼呢，他本人呢，他是河南人，永宁人，洪武年间的进士。又到了这个洪武24年啊，1391年的时候呢，黄河决口扬武，就是进了会通河，山东会通河，鞍山一带完全就淤塞了。所以这个朱棣要想迁都北京，必须要把京杭大运河修通。这样呢，永乐9年呢，正好呢，济宁州的州头呢，潘叔正也上奏。要请开通这个会通河，这样呢，朱棣就派宋礼啊，以工部尚书衔儿和另外的和刑部侍郎，还有都督几个人，派了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四府的民兵15万人，来这个还有这个登州和莱州两府的。志愿的人15000人开挖这个会通河啊，2月底施工到6月完成，用了100天。秋天呢，又用了文上老人白英的献计献策，筑了戴村坝，就是在这个戴村坝5里长， 他把文水呢就是分割成两部分，是南北分流，向北呢可以到达临清，这一部分就是所谓叫朝天子流，南面呢到济宁啊，又这个三分呢朝下江南，这样呢这个漕河呢等于是得到了系统的治理啊。在宋理在6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这个所以在南望那个戴孙坝那儿给他建了一个祭祀他的祠堂。 嗯， 这是宋理的简单情况。陈轩呢他比宋理晚出生5-6年，但是呢他的主要的职务呢他是漕运总兵官，就是说他整个负责以漕运为主的。这个宋理永乐9年开了会通河以后，而且开了没多久就把海运停了，这样呢陈轩呢就主持这个漕运的事情，他创立了好多制度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漕运制度，而且呢他开了这个淮安城那个清江府导湖水入淮啊，又修了许多坝，这样呢使漕船呢就一直要顺利的通过黄河。这一项工作呢应该说也是很重要，而且从淮安至通州设了这个管理的铺舍568所，还设了一些专门要牵引引导运河船只的一些设施。他主持了漕运30年，所以赠了叫平江侯。这个在明代初年京杭运河的运河漕运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刚才蔡老师提到了两个官名，一个是平江侯啊，也有说平江伯的，这是指陈轩。那么这个宋理其实他是工部尚书， 对，一个是管侧重一个工程，一个是管运河上边的漕运船只码头粮仓。 当时这个工部尚书主要是负责什么这个工作的，官级可以达到正二品。 工部尚书管所有国家的建设，道路、桥梁、水利、海棠，所有这个运河，这当然都是工部管。工部管的面非常宽。 那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啊，就是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这样一个官职。当时郭守敬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官职？ 郭守敬要说官职，没有工部尚书大 啊，没有工部尚书大。 都水建是3品。 哦，那这个平江伯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官名，或者说是一种荣誉称号，是一种封爵，对吧？ 对，他主要还是根据他的贡献，国家封给他一个封号。这个伯呢，公侯伯子男，他这也是这个，但是后来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像最开始他说那么严格。为什么说宋理的贡献突出呢？就是元代就开了会通河啊，至元26年，从鞍山往北去到入临清这一段河道，水源就感觉不足，它应该就这一带水源应该多，往南去呢水源应该少，所以这个在永乐9年，宋理来重新开这个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时候呢，他听了白英的建议，修了戴孙坝。他这个戴孙坝呢，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把水蓄起来，蓄一个湖泊，70%是向北流，它可以要保证到临清这一段200多里的河道都有水。它还有一部分30%的水向南流到济宁，到徐州。这样呢两边都兼顾到了，所以这就是明代会通河能够正常通航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个说严格说这也是开创性的， 这是我们说的宋理是吧。那么陈轩 陈轩主要工作的这个核算。 陈轩呢，他是这样的，陈轩他第一，他因为当时运河上呢有很多制度不完整，你比如说槽船的尺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船越宽越长，它载的东西就多，但是呢你没有统一标准，运河的管理制度什么时候开闸，什么时候这个蓄水，这必须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够保持，一个是总的运输量能够提高，另外呢就是大家供的蓄水，这必须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够保持，一个是总的运输量能够提高，另外呢就是大家公平是吧，都能够合理的利用这个资源，这方面呢陈轩做得非常好。 永乐年间治理运河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当时是改变了就是明初以海运为主的这样一个运输模式，到了永乐十三年就彻底取缔了海运，我们可以说说当时的情况。 元代的从至元十九年开始海运，一直到后来，因为元代的汇通河漕运的量太小，只有30万担，相当于十分之一。十分之九呢，后来全依靠了海运。这个元朝相对他的军队各方面，像东南亚这些小国也不敢怎么着。到明朝呢，这个是地方那个就是军队各方面力量弱一些了，所以你如果这个在有些地方呢，就可能就受到这个受到影响。 所以到了永乐十三年，就彻底取缔了海运啊，加上京杭大运河这时候的通航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对，要说起来。永乐年间的海运来说是相当的强盛的，郑和下西洋啊，郑和下西洋就是永乐时候，他的七下西洋，而且那个船队上万人，上边有很多的面积载着各种货物，啊，一直到非洲，马达加斯加那边，而且这个在世界上影响很大。非洲那东海岸很多人还能说起来口口相传的历史里头说到了郑和下西洋的事情，那相当的不容易，在500-600年了还有这么强大的影响。 其实有运河就得有粮仓，那说到整个大运河这个沿线上的粮仓，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啊，淮安，它就被称为天下粮仓。 淮安市淮安区坐落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掌管全国漕运事务的唯一机构，如今的漕运总督府是在原有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而成的。运河漕运在明代发展到鼎盛，往来于大运河中的运粮船每年多达上万只，南方的漕船抵达淮安必须先经漕运总督盘查才能继续北上。今天看来，清江浦楼甚至称不上是一座楼，然而当年清江浦的繁华曾经远近闻名，按照惯例，如此繁盛的交通要地周围必有大型粮仓存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石板已有了岁月打磨的痕迹，从下凹的形状中依稀能够想象运粮马车压过的情景。明清时期，淮安城中最大的粮仓丰济仓曾经就建在这里。明朝永乐年间，政府在山阳县清江浦设立长营仓，后改建为丰济仓，这座粮仓的储粮量常年保持在300万担左右。民国开始，丰济仓的存粮功能慢慢消失，曾经的粮库已经隐匿在民宅当中。 这个地方为什么当时那么的重要？ 这个淮安是这样的，在淮安以南呢，它是淮阳运河，就是最早的邗沟， 它这个运河来说呢，湖泊比较多，也叫湖槽。它到扬州这一段呢，运河的困难是比较少，相对来说，从南宋一直到清朝后期，它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叉点，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就是南巡的时候，每回都要到清口，而要到现场看这个工程怎么样，漕船怎么样，以致形成清朝皇帝视察清口的一个惯例。 嗯， 所以我就这些事情说明呢，就是黄淮运这三个地方呢，在清口呢交汇的呢，尤其在明朝是吧，这个交汇的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南船北马是一个汉语的成语，一般呢是用来指个人都有所长，但是它也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词语。我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方式，南方呢是以船为主，北方是以马为主。那南船北马它准确的确凿的意义是什么？ 实际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是南方呢河道纵横，淮安以南湖泊多，船多，它的交通呢用船是便利的。到北方呢河流少啊，就是那个路呢高低不平，所以它是骑着马的交通来说呢是方便的。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车辆的问题。我们国家这个车辆运输呢一直说实话发展的并不好，就是说没有西方那个车辆发展的好，就是因为你运粮食嘛，你就慢慢运吧，怎么颠簸也不怕。西方他那个人要坐这个车，中国这当官的不坐车，坐轿子。所以我看一些资料，就是说中国的从秦始皇开始，那时候的马车就很先进了，到后来的马车还不如那时候了。 嗯，唐朝的皮日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关于大运河的，晋到隋王为此河，提到了隋朝啊，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雨论功不较多。雨就是大雨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隋炀帝呢和朱棣干的事儿其实差不多啊，那么他们都修了大运河，也都建了新的都城，但是两个人的下场截然不一样。隋朝非常的短暂，朱棣明朝第三任皇帝嘛，那对后来明朝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的作用。两个人干的事儿差不多，为什么后来的结局如此不同？ 实际上是隋代他的爹呀，隋文帝呀，在公元584年就开始修，修到他那儿呢已经修到了20几年了，但是呢他修的那个他的要求呢非常时间短，而且呢就是说用酷刑，动辄百万人。你看明朝他这个修运河，他是用这些技术型的专家，像宋理啊、陈轩呀、对这个技术上懂，而且安排的比较合理，就是说对国力的损失呢和他开完运河以后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就起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开完了山东会通河以后，跟着这个建设北京故宫的材料就运进来了，完了呢可一建好了以后首都就迁到北京了，那等于呢这样从国防从国家战略来说呢它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隋炀帝呢他开了运河呢说他是龙舟啊、有几千里，但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由于向北边修永济渠到涿州，他也是为了保卫边疆，但是呢你想又有军队又去打仗又有民工挖河，当时他的国力来说呢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强，知道，所以他是劳民伤财过甚，隋末这个农民起义还有就各种军阀势力导致他灭亡。 所以啊，两个人虽然干的事情差不多啊，但是后来的结局和他后来迎来的这个时代的兴盛程度啊，这个成败就一目了然了。 翻过来说呢，也开了明代重新开了京杭大运河，